温志忠，骑士与火种公司的实力对比就高下立现。两名骑士在前面狂奔着，连大气都没怎么喘，而且他们将自己与火种公司的距离越拉越远。后方火种公司成员拼了命的奔跑，想要追上老李和秦生，却根本办不到。火种公司的一位指挥师忽然说道， 不要追他们的速度了，这样会把我们自己跑垮掉的，留好体力准备等会儿的近身战斗，不要让实验体登上城墙。 南面守军应该能守上一阵子，而骑士他们从西边赶到南边也需要时间，少说得20分钟。老李和秦生只能祈祷南面的周氏守军足够坚韧，别一下子被打垮了。此时任小素也在往南边赶去，他想着若是老李和秦生他们顶不住，自己要离得近了也好歹可以帮点忙。任小素想着，连他一直很厌烦的火种公司成员都在这时候站出来了，若是他还躲着袖手旁观，岂不是说他连自己讨厌的人都不如了。这一刻好像所有人都在狂奔，正在回援的周氏部队也在城墙上狂奔着，可是跑着跑着，老李和秦生却慢慢地超越了他们。任小素也在一个个楼顶之间跳跃着，只不过还没等他跑到，骑士就已经赶到了南面城墙。就在老李和秦生抵达的那一刻，实验体刚刚顺着墙壁爬了上来，双腿在墙壁边缘用力一蹬，整个灰色的身体犹如飞一般的朝墙上的重击枪扑去，这似乎就是他们当下最忌惮的东西。第一批登上墙头的实验体带着摧毁一切重火力的任务，可还没等他们扑倒，却见老李犹如一辆越野车似的，直接把一头还扑在空中的实验体给硬生生地撞下了壁垒。任小素立刻找到制高点用观靶镜看着，却见老李大开大合眼，每次双手挥拳都会有一片星辰般灿烂的光辉。老李与另外几头实验体隔着5-6米，他却能一拳拳地用着星辉般的能力隔空击打实验体。不只是老李，连秦生也有着相同的战斗方式，那星辉是一打一片的。任小素看着观靶镜里清晰的一幕都愣住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老李和秦生这么凶猛的吗？难怪敢在荒野上随便溜达呀。老李和秦生两人配合极为默契，他们的作战方式似乎是以老李为主攻，而秦生则在一旁进行策应。登上城墙的数十个实验体竟然一时间难以靠近他们，只要有实验体试图靠近老李，立刻就会被秦生挥拳打退出去，甚至直接被锤下壁垒城墙。任小素在观靶镜里看到那个叫做秦生的少年似乎还不太适应自己的能力，所以战斗中没有老李那么自信，但即便如此，秦生一拳挥出去也能将实验体打得骨骼断裂。正当老李与秦生战斗时，火种公司成员也赶到了，这些人立刻在老李和秦生身旁组成新的防线，用以拦截新登墙的实验体。这些火种公司成员竟心甘情愿地成了老李的侧翼，一切战斗都以老李为主。火种公司成员向来都胜在数量而不是质量，当然这并不包括火种公司更高级别的作战序列。起码对于凌晨黄昏序列来说，他们很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所以才会始终以5人为一组作战。例如面对老李这样骑士级别的超凡者，如果要正面作战，黄昏小队起码也要出动15人才行。当然这只是假设，火种与骑士的关系还是非常好的，双方并没有什么交手的机会，批量制造超凡者才是火种公司的优势。这17个人在城墙上就像是一支利剑，而老李则是那支利剑的箭头，他去哪儿支援，身后的人就跟着他去哪儿。只有他们不停地清扫那些登上城墙的实验体，周氏部队才能继续用重火力拦截远处不断从树林里冒出来的实验体。老李也想得很清楚，他们的作用就是城墙上的近身战，至于大范围的杀伤实验体终究还是要依靠热武器的，所以他们必须保护好这片阵地，周氏部队才是真正的守城主力。这时回援的周氏部队才刚刚赶到，他们看都没有看老李那边的战斗，直接在不远处架设好新的火力点。一名士兵害怕道， 长官，城墙上有实验体。 怕什么？人家来帮忙守城的都还没害怕呢，你怕什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身后就是亲人朋友。你们现在该做的就是扣动扳机，把那些实验体给我拦下来，而不是在这里害怕。 他手下的士兵咬咬牙，刚一架好重机枪便发狠扣动扳机，仿佛完全看不见那恐怖的实验体就在距离他们几十米的地方放肆咆哮。这场守城战里，不管是周氏部队还是火种骑士，都在各司其职的尽量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所以他们必须明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城才能守住。任小素看着这一幕，内心里有些震撼。他见过战争，也在西北亲身参与过战争，甚至曾孤身一人与整个壁垒为敌，可那都是人类之间的战争。现在当人类面对外敌，不同组织势力摒弃了各自的利益与立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那15名火种公司成员应该是潜伏在74号壁垒里的吧，他们原本的目的可能是抓捕超凡者，而现在却放下了一切来抵御外敌。眼看着南边壁垒墙上的实验体渐渐被压制了下去，甚至有实验体主动跳下了城墙，这或许是实验体准备撤退的信号了吧。任小素默默地转身离开，这次看来不用他出手了，这老李和秦生的身手堪比自己的影子，有这俩人在，实验体一时半会儿也确实没那么容易再登上城墙了。可实验体的攻城到此时似乎仍旧没有结束，忽然间西南方的壁垒忽然乱了起来，那边开始有负责后勤的士兵开始哀嚎，还有居民从自家房子里逃了出来，玩命似的从那边朝壁垒内跑来，似乎身后有极为可怕的东西存在一样。任小素豁然抬头看向城墙之上，那边的战斗还在继续，周氏部队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这壁垒里不知何时已经潜入了新的实验体。可城墙之上并没有漏房啊，这实验体是怎么进来的？任小素再次拿起关把镜，赫然看到西南边出现了一个一米多宽的地洞，正有实验体从里面爬进来。而后勤部队和居民的恐惧来源，正是这些忽然出现的实验体。直到这一刻，任小素才悚然一惊，原来不管之前实验体的进攻多声势浩大，都只是为这一只实验体做掩护而已。那些实验体不知道做了多久的准备，竟在外面的荒野上挖出了一条可以进入壁垒的地道。任小素不知道的是，其实实验体早就离开了青石地盘，他们也早就到了中原。然而不管是老李还是周氏部队，都以为他们刚刚抵达，而这些实验体做了这么多准备，只是为了这一条地道。当地道开始接近壁垒的时候，实验体的大部队便开始攻城，不是为别的，就只是为了吸引正面部队的注意力，另外利用人类自己的枪声来掩护着挖掘地道的声音。直到这一刻，地道挖通才是真正的图穷匕现。任小素后背有些发凉，他也是面对过实验体的人，只是这实验体的智慧已经能在一天的作战当中将计谋一环扣着一环了吗？那会不会有一天实验体用人类自己的火炮来攻打人类的城池？任小素看着那条地道，因为地道并不宽的原因，所以实验体钻出来的数量并不算多，可若是让他们从内部破坏壁垒防御体系，或者从防御阵地背后爬上城墙打掉了重机枪，那恐怕就麻烦了。任小素收了关把镜，在这奔逃的人群中竟一路逆流而上，既然连火种公司的人都站出来了，那他没道理继续退缩，不过是一些实验体而已。人群之中戴着白色面具的影子已经朝实验体杀了过去，一头实验体看到影子便扑了过来，却被月琪的影子用手握住了灰色而又坚硬粗糙的脸给狠狠地反扣到了地面。影子半跪在地上松开手掌，手下的实验体早已不再动弹，这实验体的脑子早就被砸成了浆糊，连地面上的石路都被砸出了裂纹。其余正在追杀人类的实验体慢慢停了下来，竟全都向着影子包围了过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一次，影子才是正面作战的主力，十多头实验体围着影子，却没有着急进攻。实验体之中，有领头的发出混杂沙哑的吼叫声，似乎在与同伴交流，该如何对付眼前的人类。对方已经脱离了人类的正常语言，反倒更像是兽类的交流方式。可实验体不动，影子却动了。眼看着后方越来越多的实验体从地洞里钻出来，若是再不上，恐怕地面上的实验体只会越来越多。这十多头实验体分明只是在为后方的同伴拖延时间而已。影子一跃而起，竟是直接越过了一头实验体的头顶，飞向了地洞的方向。那实验体见没有拖住影子，便起身张牙舞爪的想要在空中与影子纠缠在一起。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影子似乎早就料到他会有此动作，竟是一刀当头劈去。黑色的刀夹杂着呼啸的风声，竟有一种嗡嗡的声响。那实验体还没碰到影子的身体，就已经被一刀分为两半了。影子身形未停，刚一落地便朝着地洞冲去。身后原本朝壁垒中心厮杀过去的实验体一时间全都跟着影子行动，他们要替后方的实验体部队守住这个洞口，好让其他实验体能够安然地通过地道。这似乎是他们之中那位智慧体给他们下达的死命令。五六头实验体拔地而起，从影子的身后扑了过去。对方表面是人类，可那爬行的动作与灰暗的肤色，看起来仿佛一头头硕大的蜘蛛，诡异至极。就在身后实验体将要从头顶扑向影子的时候，影子竟然忽地弯腰，以贴地滑行的姿态堪堪避过了身后的追杀。一头实验体刚刚打算从地洞里钻出来，却看见一个人影从地面上滑行过来，一刀就砍断了他的头颅。那实验体的尸体无力地落回地洞里，将身下同样准备钻出地面的同伴给压在身下。下面的实验体发出怒吼，他将同伴的尸体给推到一边去，正当他准备钻出地道，却被头顶突如其来的黑刀给贯穿了头颅。只是短短一瞬间，地道里竟有四头实验体死在了黑刀之下。那黑刀之锋利，连子弹都打不穿的实验体都挡不住。这四头实验体的尸体挡住了地洞的出口，而影子则站在他们的尸体之上，听着地洞里的余下实验体不甘心地咆哮着，却已经把目光转向了外面那些实验体。街道上围过来的实验体看着那副冷冰冰的白色面具，还有那滴着浑浊液体的黑刀，竟一时间有些害怕了。眼前这个人类杀他们竟如割草一般，若这人类在壁垒外，那他们大可以用数量堆死他。可现在壁垒里只剩下八九头实验体，他们竟有一种自己才是弱势的感觉。刚刚那电光火石之间，这人类竟以一己之力阻碍了他们此次攻城中最后的杀手锏。城墙上的老李等人在城墙边缘看到了这一幕，惊鸿一瞥中，影子一人面对那么多实验体，还将地道死死地封住。秦生看着那背影，忽然觉得对方似乎有万夫莫敌的魄力。杀实验体不稀奇，但能将实验体震慑在原地不敢动弹，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从始至终，任小素都没有自己参与战局，因为有影子就足够了。他在远处一栋楼顶制高点上趴着，狙击枪随时都可以喷吐枪火。不过任小素并没有轻举妄动，影子对付这些实验体足够了，若是随意开枪，这狙击手的出现搞不好很容易让安京寺或火种公司往周莹雪身上联想。当然这个可能性很小，如果需要的话，任小素在这种时候也顾不上是否会暴露什么的了。忽然间，任小素看到一个年轻人竟也是逆着人群往战场这边冲来。对方步伐虚浮，并不像是超凡者，甚至应该没接受过体能方面的训练，所以跑一段路之后就开始大口喘息起来，这样的呼吸方式极容易伤到肺部。这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还有一块深蓝色的工牌。 任小素看不清工牌上的字，但他猜到对方大概是记者一类的身份吧。此时此刻，壁垒居民已经明白他们在面对怎么样的怪物了。之前他们还在抱怨周氏太兴师动众，竟然拆掉了好多民居来修建城内防御工事，甚至还征召了所有的成年男性，只有一小部分男性逃脱了征召。这事儿让壁垒居民意见很大，可当他们亲眼见过实验体如何撕碎人类后，就会发自内心的认可周氏部队。只有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与生命安全时，他们才会明白周氏部队存在的意义。而就在居民仓皇逃窜的时候，竟然还有记者往战场方向冲去，只是想要抓住第一手新闻而已。任小素不太理解这些记者的想法。下一刻，地洞里的实验体似乎开始撤离，而影子面前的实验体忽然溃逃了，他们竟是转身远离影子。有实验体来到一处硬井盖上，直接伸出灰色的手掌，想要将井盖掀开，然后钻入下水道里。可他这一掀之下，竟然没有掀动。这时候，任小素忽然佩服起周氏部队来了。若不是周氏部队提前焊死了井盖，这会儿要是让实验体逃入了下水道里，恐怕日后这几头实验体会成为极大的不稳定因素。鬼知道他们在钻出来的时候会干什么。对方如果钻下水道分头逃跑，就算影子也追不上了。实验体逃跑的方向正是那名年轻记者的位置。那记者身边已经没什么居民，大家都已经逃走了。他呆呆地站在街道上停住脚步。年轻的记者看着实验体围在一块井盖边上，整个人都傻了。但出于记者的本能，握住相机的手却不停地按下快门键。而那些实验体身后则是追杀而来的影子。影子的白色面具在镜头里异常突兀，那面具上平静的表情与仓皇逃窜的实验体似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焊死的井盖当然挡不住实验体，他们直接用手臂将井盖打碎。可他们才刚钻进去，下水道里却传来轰鸣声。任小素用暗影之门投放了十颗手雷，竟又将他们硬生生给炸出来了。不过进去的时候他们还是完整的实验体，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成破碎的实验体了。直到这个时候，壁垒内的周氏应急部队才赶过来。任小素并不想跟周氏部队打什么交道，也不想被火种公司的人缠住。毕竟之前东湖陷落事件里，自己控制老许杀了不少火种公司成员，这仇还是挺大的。所以当周氏应急部队赶来的时候，任小素已经离开了。实验体经过三次进攻试探之后彻底的撤退了。所谓事不过三，连续三次都没拿下74号壁垒，实验体也没必要继续耗着了，而是图谋以后再寻找机会。但实验体并没有撤离太远，似乎就在74号壁垒外面的树林里。周氏部队也没人敢去树林中查看。说实话，74号壁垒里所有参与防守的人都没想到，只是一群大家印象中的野兽而已，竟然打得他们险象环生，竟是差点就被破了城。如果不是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突然出现堵住了那个缺口，就以周氏应急部队的支援速度来看，74号壁垒现在已经危险了。要知道那些实验体冲进来搞破坏，不仅会引起全城居民的恐慌和混乱，对方一定还会尽最大的可能摧毁他们的防御设施。不过恐怕实验体也没想到，他们这三个连环锁扣一般的攻城计划会在最后功亏一篑。实验体撤退之后，74号壁垒经历了短暂的平静。这场战争从夜里打到清晨，老李和秦生等人疲惫地坐在城墙之上，看着阳光洒在脸上，一阵寒风吹来，老李和秦生他们才意识到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了，坐在风里格外的冷。这时候周氏部队的参谋官过来跟他们打招呼。 各位骑士还有火种的朋友，先去洗澡换身衣服，稍作休息之后还请各位来一起参加一下总结会议。实验体一定还会再来，我们必须得总结一下这次战争之中的失误。 老李挣扎站起身来，他的胳膊上还有之前不小心被实验体挠出来的伤痕。 他笑道， 哎，这伤口应该不会让我也变成他们那个鸟样子吧。 不会的，实验体是以注射药物来将人类同化成他们那样的。 你们好像很了解实验体。 竟是共享过来的资料，这次实验体可能会袭击74号壁垒的事情也是庆氏提前告知的。如果不是庆氏告知，让我们有时间去提前调集兵力，那这次真的悬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庆氏跟传说的不太一样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火种都去壁垒内洗了个热水澡。这次火种15个人来参战，一场大战之后已经阵亡4人。不过他们并没有什么悲伤的情绪，仿佛跟队友也不太熟悉的样子。等大家坐到会议室之后，火种公司在74号的指挥室干脆了当地说道， 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是谁？是你们周氏的人吗？两次现身都是在你们周氏壁垒。以前我们以为他是安京寺的人，但现在看来似乎跟你们周氏的关系更近一些。 周氏部队的长官周行文平静说道， 他与我周氏并没有关系，应该是偶然出现在74号壁垒的。现在我们还是说说接下来的守城战役吧。首先感谢各位的鼎力相助，没有各位，这74号壁垒也守不下来。 火种公司的指挥使平静说道， 不用谢我们，人类共同的外敌，大家都有责任来对抗。我们火种公司在73号壁垒的人员也会随着下一批周氏增援部队赶过来。 老李忽然说道， 不过你们周氏的壁垒内应急部队还是得要加强警惕，动作还得再快一点。实验体能挖一条地道就能再挖10条，那些怪物的身体素质有多么强大各位也都看到了，挖一条地道也不过是两三天的事情。 周行文点点头， 这次是我们的应急部队失职了，而且我们也小看了实验体。 经过短暂的商讨，主要的会议内容其实就是优化一下现在的防御方案。老李等人准备先去周氏部队驻地休息了，毕竟他们也非常疲惫。这时候火种公司又旧事重提， 我建议你们周氏还是把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给找出来，我火种公司承诺可以暂时放下仇恨，与他一起共同应敌。有这样的人在，如果有实验体突破到城内，我们会轻松很多。 周行文叹息一声摇摇头， 不好找。 老李却浑不在意， 放心，既然他这次站出来了，下次也一定会站出来的。 任小素回到酒店的时候，酒店大堂的沙发上东倒西歪地躺着一群人，周莹雪倒是很清醒，始终握着枪在警戒。那王氏的十名便衣军人也没睡，从酒店里找来了刀和铁棍用来防身。任小素心说，这群人其实也不是什么废物，只是做事刻板了一些。说实话，任小素都怀疑这群士兵可能都没有上过战场，毕竟中原近些年也没有什么战事，这些士兵没见过血也正常。而且也不会有哪家财团把什么精兵强将派来保护一个女明星啊。一名便衣看着归来的任小素皱眉问道， 外面打了一夜了，你消失了一夜去干嘛了？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我去帮忙守城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你身上一点战斗痕迹都没有，你说你去守城了？ 结果任小素压根没打算接他的话茬，而是走到周莹雪身边， 晚上有没有出什么意外？ 没有，都挺老实的。真是实验体打过来了吗？ 是的，亲眼所见，而且实验体现在的智商绝对不能小看，数量也在不断的壮大，若是当初能在113壁垒就把他们给全部歼灭掉就好了，也不会有这些事情。 到 要是整个西南都乱成一锅粥了，谁有功夫管他们？ 行了，你回房休息吧，我觉得实验体短时间内是不会再打来了。 还是你去休息吧，我就是坐了一晚上不累，倒是你肯定和实验体正面作战了吧。 旁边有便衣看了他们俩一眼，却没再说话，只是冷笑。实在是之前任小素对他们说的话太难听了，他们很难对任小素有什么好感。任小素想了想，对周莹雪说道， 那我先去睡上几个小时，到中午的时候你喊我。 行。 只是任小素还没上楼呢，忽然看到路上有人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经过，车后面还挂着两个绿色的布袋，布袋上面写着希望传媒四个字。任小素跑到外面， 是今天的报纸吗？给我来一份。你们怎么这时候都不休息？看你也不像是送报纸的呀。 对方身上穿着西装，一般送报纸的工人可不会这么穿。那送报纸的笑道， 我们是希望传媒的工作人员，送报纸的都躲到家里去了，没办法，只能自己送。 说着对方递给任小素一份报纸， 今天74号避雷里的报纸不要钱，免费赠送。 任小素愣了一下说道， 谢了。 旁边的便衣见任小素拿了报纸，自己也拿了一份。平日里这种事情都是方志来做的，路过哪里都会买来新的报纸。任小素摊开报纸，今天的报纸有些怪异，整整四版，都是在说实验体攻打74号壁垒的事情。其中第一版重点讲的是王室发言人对媒体宣布，他们可以随时派兵支援周氏，协助周氏共同退敌，将实验体扼杀在中原南方。而周氏却拒绝了王室的提议，并对媒体说，请王室不要在这种危难关头趁火打劫，这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如果真想援助不需要派兵，我们周氏的军队足够，你们运送一些物资就行了。任小素乐了，这两家财团竟然在报纸上直接撕起来了呀。看来周氏是认为王氏派兵是不怀好意，毕竟谁也不会允许别人家的部队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自己的地盘上，鬼知道对方打的什么主意。报纸翻到第二版就比较有干货了，这希望传媒竟然详细地讲了一下战争的经过，不过都是从记者的角度来观察为主，事后采访周氏高层作为补充，其中甚至重点讲述了实验体的策略，让所有人以为实验体只是一群野兽的人看到之后顿时震惊。高纬度文明向来是俯视低纬度文明的，在许多财团看来，实验体不过是野蛮的兽类，在热武器面前只能烟消云散，而现在实验体恐怕会刷新他们的认知。而到了第三版，希望传媒驻74号壁垒的三位记者竟用他们的照相机捕捉了许多战斗瞬间，例如骑士和火种在城墙之上驱赶击杀实验体，那些连任小素都没看清的场景竟被记者用极其昂贵的镜头给捕捉到了。其中希望传媒对于火种公司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赞扬对方这种放下立场来共同抗敌的行为，并表示73号壁垒内已经有新的火种公司成员加入到增援部队里。在所有人印象里，这大概还是希望传媒第一次赞誉火种公司。以往火种和清河虽然关系不错，但希望传媒对火种公司的所作所为向来是批评的。到了第四版，任小素忽然发现这一版最显眼的照片可不就是老许吗？照片里老许戴着白色面具，实验体却在仓皇逃离，这一幕让人感觉到有些震撼，因为这张照片将细节都捕捉得太清楚了。希望传媒的记者其实抓拍了很多张，但在挑选的这一张里，其实老许的身影有些模糊，只能看清那个挺拔的身姿和突兀显眼的白色面具。而照片里最清晰的是实验体的表情，不再是凶恶的表情了，而是畏惧。这一版的标题甚至都是诸神的时代，这份报纸直接将超凡者的地位拔高到了另一个高度，连恐怖的实验体都沦为了超凡者的陪衬。当然这其实有很大的美化水分，毕竟所有参战的人都明白 实验体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数量，就连火种公司都无法比拟的数量和他们的残忍程度。任小素看着这份报纸，而周莹雪在旁边看着，一边看一边不断地瞟任小素。他低声说道， 老爷，这是你吧？ 任小素诧异低声道， 怎么猜到的？这么明显吗？是从身形还是什么看出来的？ 那倒不是，你这衣服故意穿得臃肿了一些，身形上看不出来什么。不过整版报纸上都没看到你啊，我就觉得这人可能是你吧，毕竟也就你这么彪悍了，能撵着实验体跑。 任小素无语，周莹雪竟然是靠排除法来推断他的，因为在报纸上没有看到他，所以就觉得这个最厉害的人是他。所以甭管这戴着白色面具到底是不是任小素，这马屁是拍出来了。然而就在两人小声说话的时候，旁边一名便衣笑道， 你不是说你也去参战了吗？为什么在报纸上没看到你呢？还不是躲起来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没理他，省得这货越说越来劲。在场的人里，就连木婉哥也不知道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是他，毕竟任小素救木婉哥的时候是本尊出手，所以既然隐藏了身份，那就不要随便暴露了，省得战争之后火种公司那边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来。任小素继续翻看报纸，娱乐版竟然还说了一下李然，但主题也跟这次74号壁垒战争有关，说是因故取消演唱会的事情。就在此时，酒店外面的街道上响起了砸碎玻璃的声音，这动静把李然他们都给惊醒了。李然裹着一条毯子睁开朦胧的眼睛， 怎么了？ 任小素走出去一看，赫然是一群人正在砸路上的杂货铺、粮油店的玻璃窗。等砸开后，一大堆人一窝蜂地冲进去试图寻找食物，有第一个人这么干，马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抢劫的行列。这种事情就像是会传染的病毒一样，却格外的卑劣。 周氏收缴粮食的后遗症来了，74号壁垒封锁了好几天，粮油店也被周氏部队搬空了，现在好多居民吃不上饭，饿着肚子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 任小素看到有壁垒居民开始闹事，就立刻把酒店的大门给关上了。本来壁垒里的事情就多，他还想等着回到房间了好好思考一下该怎么应对，结果这乱糟糟的，哪有心思去想未来该怎么办。只是这群乱民闯进粮油店里后发现，这粮油店里的粮食早就被周氏部队搬空了，有人甚至还想去闯粮库，结果那边有周氏重兵把守，他们根本就不敢过去作乱。紧接着这些乱民开始洗劫壁垒里的那些饭店，因为饭店平时做饭极多，肯定有存着米面、调料、食用油。一些饭店锁着门，老板躲在里面正庆幸自家还有余粮呢，饭店的门就被乱民给砸开了，店里的东西也都被一抢而空。周氏的应急部队开始介入，抓了一批乱民之后，乱民仅仅消停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又乱了起来，而且是越来越乱。他们发现周氏出动的应急部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而且有谣言说被关进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战争之后就会被放出来，而且进监狱有饭吃。这下子74号壁垒里更乱了，以前74号壁垒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对于舆论的处理也并没有那么及时，以至于流言都疯传全城了，周氏才出面说是假的，并且表示他们周氏手里也没有多少粮食，还要优先供给周氏部队，毕竟他们要守城作战，不能饿着。可这时候再解释，乱民们就不相信了，他们甚至还争吵，凭什么要优先供给部队？大家都是人，享受的权利都是一样的。这些乱民之中，大多数人都只是跟着随波逐流，只是有少数人蹦跶的罪犯一直在主动带领其他人闹事。若是在战时， 这些人肯定不敢这么弄。可现在不是报纸说了吗？实验体三次工程都被击退，那些实验体根本打不进来。渐渐的，这些人不再满足于吃饱饭，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就出现了金店被砸的事情。有些人尝到了甜头就去冲撞银行，可银行里有部队驻守，直接就开枪示警了，这才把那些乱民吓退。后来又有女人出来闹，要求把他们家男人给放回来，为此他们还扯了横幅。这些女人闹事倒是有正当理由，自家男人被征召走了，一些躲过征召的男性乱民隔三差五的就骚扰女性，这得让自家男人回来护着呀。周氏部队的长官周行文这两天一直眉头紧锁着，他还得思考如何应对实验体接下来的工程，现在却被这种烦心事给闹得壁垒里鸡犬不宁。旁边有参谋说道， 要不就先把那些征召的成年男性给放出去。 不能放，这些人放出去壁垒只会更乱，就把他们关在工地上，等打完实验体再放他们出去。外面的乱象让应急部队直接武力镇压。 可是好多记者都在壁垒里面，这若是…… 那就驱赶他们。 没过两天时间，周氏壁垒内的乱象稍微平息了一些，但那只是明面上的，私底下仍有乱民成群结伙的在夜里抢劫。抢饭店的粮食已经吃完了，这些人又动起了酒店的主意。李然等人正在酒店大堂里商量对策，一群乱民砸开了酒店的大门。等这群乱民冲进大堂之后便愣住了，因为他们认识李然。说实话，乱民们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然这样的大明星，大家一下子收敛了许多，甚至有人找李然要签名。李然嘚瑟地瞥了旁边的周莹雪一眼，只是当他给这群乱民签名的时候，其中一个中年男子竟伸手要抱他。李然愤怒地把对方推开。 你干什么？ 我特别喜欢听你的歌，就拥抱一下而已。 说着，这中年男子又趁乱抱了上来，李然反手一巴掌甩在了对方的脸上。这时，乱民当中有人忽然喊了一句： 明星怎么了？明星就能高高在上扇人耳光吗？今天就是要抱一下，我看谁能拦住我们。 李然都懵了，本来场面里还是好好的，就像是粉丝见面会一样，可转眼间就被人煽风点火变成了暴乱。只见那群乱民拥挤着朝他涌了过来，周莹雪看向任小素，任小素却抬头望着天花板。那群负责保护李然的便衣一下子就冲了过来，手里的铁棍就往最前面的乱民身上招呼。这些乱民都是欺软怕硬的，眼见着便衣打人十分凶狠，便立刻抱头后退。任小素在一旁看着，心说这群便衣在这种时候还是挺管用的，十个人配合之间打得很有章法，有人顶在前面，有人在侧翼掩护，毕竟是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不至于连点乱民都处理不了。可就在这扭打的过程中，一声枪响让所有人都愣住了，那些正在用铁棍驱赶乱民的便衣也愣在原地，他们是军人，所以他们更加清楚枪械的威力，这时候要挨一枪怕是连抢救都来不及。一个乱民鼻青脸肿地举着手枪， 我看谁敢动我一下试试。 酒店大堂里鸦雀无声了，连跟他一同前来的乱民都被吓到了，只听这乱民吼道， 那个女明星，你过来跟我走，等我什么时候开心了再放你回来。 话刚说到这里，忽然一个人影一闪而过，而这乱民手里的枪却没了踪影。任小素把乱民的枪丢给一名便衣军人， 你们继续。 说完，任小素径直上楼看书去了，就像是做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事情似的。乱民们看着便衣手里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他们，立马一哄而散。但更加让人意外的是，乱民是走了，结果又有好多女性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消息，说是李然这边有吃的，而且还能保护女性。于是很多女性跑来李然这边寻求庇护。李然倒是没有擅自做主，他专门去了任小素的房间，询问能不能收留这些女性。任小素只是瞥了他一眼，让他自己做主。 想庇护的话，他就自己庇护。任小素和周莹雪只负责保护李然他一个人的安全。虽然任小素说让李然自己做主，但李然看出来，任小素明显不想招惹那些麻烦，索性躲在酒店里不露面，让方志出马把那些过来投奔的女人都给哄走了。而且一家74号壁垒里有名的公司忽然开始施粥了，壁垒居民可以凭自己的居民身份证刷卡取粥，一人一天两份。整个壁垒足有41个粥棚，一时间壁垒居民全都乱哄哄地端着锅碗瓢盆取粥。任小素去看了一眼，那粥棚里的粥也不算太细，起码让壁垒居民活下去是没什么问题的。对方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仪器，居民身份证刷一下，亮绿灯的就给发粥，亮红灯的就说明对方已经取过粥了，对方便不再发放。有很多壁垒居民试图多领，却没人成功。任小素寻思着，这家公司背后肯定是周氏财团，毕竟整个壁垒的粮食都在周氏财团手里。可周氏做这种好事，为什么不以自己的名义呢？反而是让这家公司来替他们做这件事情。而且任小素看到那些施粥的人，一个个五大三粗的样子，有些人脖子上还有纹身，看起来跟混帮派似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居民能吃上饭的关系，乱象也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而且希望传媒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73号壁垒的周氏部队已经重新集结完毕，已经动身来74号壁垒围剿试验体，人数多达14000人。很多乱民觉得战争兴许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作乱等于找死，这些人也就是敢趁着周氏没空管他们的时候闹一闹，等周氏腾出手来收拾他们，比踩死一只蚂蚁也难不到哪里去。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援军大概需要两三天才能抵达74号壁垒外面，但因为事情太过紧急，全速行军的话估计两天就能抵达。李然等人在大堂里欢呼雀跃，就连任小素脸上都露出笑意来。这次看起来74号壁垒应该是可以解围了，实验体也只能再次退回山中吧。可就在第二天下午，73号壁垒援军的第二师正开赴74号壁垒路上，当他们正准备通过一条山路时，山上的树林间忽然有密密麻麻的实验体冲了下来。山路狭窄，实验体居高临下的冲过来，第二师的坦克很难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左侧是山体，右侧则是山崖，实验体选择这个位置可谓是筹谋已久。不过第二师对此早有准备，他们料到实验体会像上次一样半路偷袭援军，所以附载着重机枪的装甲车始终警戒着，防止实验体冲击部队阵型。装甲车上的士兵立刻调整重机枪角度，将实验体通通纳入射击角度里，而且这一次连步兵的自动步枪都配备了榴弹发射器，许多弹药则干脆用上了白磷弹。白磷弹是手榴弹、炮弹、炸弹的一种，基本结构就是在弹体内充填磷药，遇空气即开始自燃，直到消耗完为止。普通子弹不是打不穿实验体吗？那就上白磷弹烧。实验体似乎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单兵作战武器可以对他们造成有效杀伤，以至于第一批冲上来的实验体直接被活活烧死了，整个山林都开始燃起大火来，以至于原本翠绿的山脉火光一片。就在第二师的主官以为胜券在握的时候，山下忽然爬上来数百头实验体，从侧面再次发起了袭击。这次再使用白磷弹这种杀器，周氏部队却发现自己用错了地方。这些已经冲到近处的实验体中了白磷弹后，那些白磷弹并不会瞬间将实验体烧成灰烬，燃起的火焰却被实验体带入了人群中，反倒给周氏部队造成了更大的伤亡。短兵相接时，白磷弹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杀敌，但也同样会伤到自己。实验体的生命力又比普通士兵顽强太多， 以至于实验体还没死，周氏自己的士兵反而先受不了了。而且有士兵惊愕地发现，这群实验体里还有十来头实验体与其他的迥然不同。其他的实验体以爬行作为移动方式，而这十来头实验体却是始终在直立行走。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这十来头实验体便冲进第二师阵型，有士兵用白磷弹击中了其中一头实验体，可对方身上冒着火焰和白烟却不为所动。只见他冲到一辆装甲车前，徒手抓住一辆装甲车的轮子，便直接给掀到了右侧的山崖下面。装甲车厚重的车体在山坡上翻滚不停，连同这坚固的车身也破碎了。看到这一幕的士兵都吓到了，他们没想到这实验体里有如此凶悍的存在。徒手掀翻装甲车，这得是多大的力量。这十来头实验体在周氏部队里穿梭，他们毫不恋战，遇到普通步兵便用身体撞得对方骨断筋裂，遇到装甲车就直接掀到山崖下面。这些实验体就像是整个族群里最强的勇士，完全以废掉周氏重火力为目标，不知畏惧，力大无穷。他们就像是一把尖刀似的，狠狠地扎在周氏部队心口上，甚至还拧了两下。在实验体突进的过程中，周氏士兵试图用枪炮来射击，可实验体的速度太快了，对方在周氏部队里穿梭自如，打普通士兵就像是打小孩子一样，这是力量与速度碾压后的结果。这些直立行走的实验体虽然数量少，但他们在战场内部的破坏作用太大了。直到一分钟后，一头实验体想跟之前一样撞碎一名士兵时，那名士兵忽然主动朝他扑来。就在双方相撞的一瞬间，士兵怀里的炸药立刻引爆，连同着士兵和那头实验体一起被炸得粉碎。巨大的气浪将周围的士兵都给掀了起来，连不远处的装甲车都在晃动，离得近了甚至还有被余波震死的士兵。在这场伏击战中，周氏士兵好像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有效阻挡实验体的脚步了。有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始这样的自杀式同归于尽，期间实验体学聪明了，他们躲着人类走，只摧毁装甲车和坦克，不与士兵正面碰撞，以至于有些士兵干脆白死了。炸药虽然引爆，但实验体却躲过了爆炸。自打实验体开始躲着那些士兵之后，实验体的伤亡速度开始锐减，而第二师里的机动部队则开始受到重创。可让实验体惊异的是，还有些身体素质仅次于他们的人类也开始了这样的自杀式袭击。火种公司成员背负着炸药在战场中寻找着实验体的踪迹，只要看到实验体便立刻冲上去同归于尽。正因为有火种公司参战，才又扭转了战局。火种公司成员这次加入援军部队的人数有30人，也就是6支小队，3支凌晨小队，3支黄昏小队。他们的身体素质并没有这些直立行走的实验体强悍，但对实验体发起自杀式袭击已经足够了，以命换命。在此之前，周氏部队里的士兵甚至不太喜欢这些火种公司的成员，因为大家总觉得他们太过阴翳，也不喜欢与周氏士兵交流。但是在这一刻，大家打心底里佩服他们，明明是这口碑不怎么样的火种公司，现在站出来与他们并肩作战。以前大家老听说哪个超凡者在中原特别厉害，可现在也没见那些人的身影啊。很快，十来头直立行走的实验体被炸得只剩下2头，而山上冲下来的实验体在少了这些直立行走的实验体协助，也很难冲破第二师的机枪阵地。就在第二师全体士兵将领心中升起希望的那一刻，忽然有人大喊， 山下又爬上来10多头那种能直立行走的实验体。 可说话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骤然间，只见一头实验体扛住一包奇怪的东西快速地钻进周氏部队里，紧接着轰隆一声，漫天的灰尘与血肉横飞开来。远远看着这一幕的第二师师长都傻了，这是实验体对他们发起了自杀式袭击。这实验体开始使用热武器了。 第二师的部队主官面色沉重。 撤离，有序撤离。 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是艰难的。一部分人要撤离，就注定有一部分人要永远留在这里，甚至还会被同化成为新的实验体。结果就是，这一仗打下来，实验体的数量好像并没有减少多少，而且军人身体素质强悍，被同化为实验体之后，搞不好还会成为那种直立行走的实验体，力大无穷。当然，这些实验体同化人类，好像也是有选择性的。庆氏曾计算过比例，似乎实验体在选择同化比例时是 7% 的样子。现在他们撤退，应该还能保持三分之二的兵力，毕竟上万的部队没那么好打垮。但第二师的部队主官更在意的是，如果实验体会使用热武器，那么未来的攻城战里，孤立无援的74号壁垒将会更加困难。只能希望实验体不会开坦克了吧。实验体并没有追击，他们只是在山林之中默默地看着，表情凶狠。而山路旁的树林里还在燃烧着熊熊大火，正不断蔓延向更远的地方。烧过的地方只剩下漆黑的灰烬与废墟。当援军战败的消息传到74壁垒时，壁垒居民们如遭晴天霹雳似的。最明显的是，粥棚里的粥忽然变得很稀很稀，几乎看不到什么米粒。不是74号壁垒没粮食了，而是周氏部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了。援军过不来的话，就只能靠他们继续坚守壁垒，这要守到什么时候根本没人知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